天之冷，天为妖魂，天马土匪万死千刀，插金为虎山，石马斧山雕，百战百三千，壮志喊三言，雄心人深远，待等当然有，混世带金烟刀飞朝明。